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的，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大家好，我叫李艳茹，是北京一家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平时呢，我喜欢唱歌、跳舞、朗诵。今天很高兴来到了我们诵读小站，下面我想为大家诵读一首席慕容的一首诗《回眸》。前世我频频回眸，挥别的手帕飘成一朵云，多少相思，多少离愁，终成一道水痕送我远走。今生我寻觅前世失落的足迹，跋山涉水走进你的眼中。前世的500次回眸，换得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我用1000次回眸，换得今生在你面前的驻足停留。问佛，多少次回眸才能真正住进你的心中？佛无语，我只有频频回首，像飞蛾扑向火，可以不计后果，可以不要理由。回眸，再回眸，千次万次，你在我眼中，也在我心中。我频频回顾着，期待你的温柔；我频频回顾着，渴望长相厮守。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艾宝良。 凌晨2点，由于长时间的被强光灯照射，天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到。从晚上9点半被带进审讯室开始，桌子后面的人就一句话也没有问，只是强迫天哥瞪着眼睛 对着灯光，不惜睡觉。桌后的人换了几批，天哥能听到他们在门外的低声的交谈，似乎要到4点钟才会正式的开始审问。天哥放松了身体，目光散乱，像是意志已经崩溃了。有人在桌子后面说话了：“别等了，开始吧，早上专案组还有会议呢。”灯光压低了，但田哥的眼前仍旧只有白光，不过他听出那是周子祥的声音。经过了简短的审问程序之后，审讯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虽然田哥红肿的眼睛不停地流着泪，而且巨大的白色的光斑影响着他的视线，但是田哥已经能看到桌子后边的人了。周子祥的身边坐着个不说话的中年人，他直直地盯着田哥，阴郁的眼睛里似乎带着不屑的冷笑。周子祥用他那副不带感情色彩的嗓子说着：“好吧，接下来交代一下，你敲诈华天集团副总经理刘少元的经过吧。”田哥听得出来，他自己都是不大相信他说出话的可能性的。我没有敲诈副总经理，你们这是诬陷。田哥的话还没有说完，周子祥猛地一拍桌子，撕开了一样纸质的东西，倒出什么捏在手上，在灯光下向田哥逼近，厉声说：“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如果你没有敲诈刘寿元，那这张账户名为刘寿元的银行卡怎么会在你的手上？要不是有人匿名举报，还真让你得逞了。”天哥用力地眨着眼睛，好半天才从视角的边缘看清了，那竟然是一张银行储蓄卡。天哥脑海一片空白，难道是刘寿元给他的那张纸吗？他以为自己做得很隐蔽了，原来全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下。银行卡在这里了，钥匙呢？大概也被他们拿到了吗？但是会是谁匿名举报的呢？天哥想到了那个老者和少女，还有最初的年轻人。天哥暗暗的后悔，他如果早就料到与这些人沾了边，事情就会没那么容易了结了。天哥抑制住狂跳的心，开口说：“这是刘副总经理临终前交给我的，我向你提到过，刘副总经理要我替他保管的东西，就是这张卡和那个东西。”但是他的话再次被周子祥打断了，他几乎是在吼着：“那你为什么不交给我警方，而要寄到上海去？你说，你到底和刘守元的死有什么关系？”天哥轻轻地晃了晃头，似乎周子祥的吼叫声是一群嗡嗡乱飞的苍蝇。他不紧不慢地抬头看过去，周子祥的脸在白色的光斑的后面出奇的怪异，像一副即将泯灭于大火的油画儿。天哥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老首长把钥匙交到我的手里，要我保管3个月，可惜连一天还没有过去，钥匙就落到你们的手里了。我当兵7年了，看来我真的是老了。” 周子祥的声音不再是平直了，他有些气急败坏地吼起来：你这是消极对抗，立即回答问题。周子祥这么吼叫的时候，他身边坐着的中年人动了一下，像是拍了拍他的胳膊。灯光后的周子祥立刻愣住了，好半天慢慢地坐下了。好吧，关于钥匙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再说，现在你交代，你是怎么毒杀黑光峡谷外的藏族牧民刺松的？这可是关系到民族安定的大问题。还有，你是怎样下毒杀害许范公的？我希望你可以坦诚一些，要知道，我们既然这样问，就一定是掌握了极其重要的证据。周子祥说着，焦躁地从烟盒里抽出了一支香烟，点上，大口地吸着。不一会儿，烟雾便把它笼罩在灯光之中了。天哥早就觉察到了。周子祥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掌握审问的主动性，倒像是在做戏，向他透露着案情。既然如此，天哥就直接问了他想知道的事情。是，可是你不觉得作为医生的张良实的嫌疑更大吗？周子祥在闪光的烟雾里挥了挥手，咳嗽了几声，说：我告诉你，真正的张良实是个女的，三个月前就死了，死因还在查，所以和你们登山的那个张良石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关于这个冒名者，我们知道的不比你多。这个时候，朱子祥身边的中年人终于忍不住了，他清了清嗓子，手指在桌上扣了几下，开口说：好，做一下自我介绍吧。我叫孙长华，是市刑警大队队长。据我们调查所知，你在牧民刺松一家离开帐篷之后曾经追上去过，你们之间说了些什么？刺松的小儿子说，他父亲在雪崩后的第三天回到家就一直抑郁不乐，后来吃了你送的饼干，立即中毒身亡了。而许放公在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也说过，饼干是你送的。关于这些，你怎么解释呢？天哥的思路被打断了，他想不明白，牧民和许放公的死因到底是什么呢？他说饼干每个人都有份啊，至于牧民刺松和许放公为什么会中毒身亡，我是无法解释的。巧克力饼干是在超市城乡购买的，到亚东县后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后来出了黑光峡谷，田哥曾送给牧民的儿子两包饼干，而这期间张良石和周圆圆都吃过，田哥是亲眼看到的。既然三个人都没事，那刺松和许放公怎么会中毒呢？躲在灯光后的孙长华没有打算让田哥想明白这个问题，他又清了清嗓子，冷笑着说：刘寿元给你的钥匙，据我们的调查，是银行贵重商品保管箱的副匙，好像有很多人都想得到这把钥匙，甚至于要杀人，而最终呢，刘寿元却把钥匙交到了你的手里。可以告诉我们保管箱里有什么东西吗？ 天哥脑海里嗡嗡作响，许多曾经发生的细节在他的眼前飞快地掠过。此刻正是图穷匕首见，那些让他困惑的问题突然间瓦解冰消，他想到了那条贯穿一切的线。天哥释然地笑了起来，并且回答说：我可以不回答吗？审讯的结果是，天哥不再说一句话了，因此被丢进了周庄看守所的监室。这是个六人间，五个人躺在床上，并没有睡觉，他们的脸上有恶毒的笑意，像是走进门来的不是人，而是新到的玩具。空的床只有一个上铺，天哥揉了揉刚解开手铐的手腕，向自己的床位走去。 哎，小子，懂不懂规矩啊？先过来给老大敬个礼。 下铺的人猛地一拍钢管床，声色俱厉地吼着。天哥退了两步，到了屋子的中央，环视了一圈后，笑着轻声地问：谁是老大？ 这儿呢，长眼了吗，孙子？没看到我这一身王霸之气吗？ 某个床铺上，一个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的干瘦的年轻人扬起了下巴，嘴里像横了块冰块似的含糊不清地说着。年轻人的头发已经长出了一寸了，让没有多少肉的脸更显得细长，一双不大的眼睛半眯着，神情倨傲，整个一副被惯坏了的二世祖的形象。天哥轻轻地擦了擦鼻尖，疑惑地问：什么王八之气？是什么东西啊？那个年轻人顿时气急了，跳下了床，细胳膊细腿，活像是个提线木偶。其他几个二三十岁的身形魁梧的男人也跳下了床，慢慢地围了过来。一个打手骂骂咧咧的： 怎么说话呢？你怎么说话呢？我们老大可是国际著名的黑客组织苹果乐园的发起人，多少国家通过级呀，嘿，美国更是把他列入最不受欢迎人士之一。你个土鳖，见了这么大的人物还不快过来问安呢、啊、 语气中透出了自己都不相信的低调，很有种无奈的味道。天哥多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说：苹果乐园的 CK？ 苹果乐园是一个名气很大的黑客组织，犯过多起大案，像千禧年多国卫星失控，英国核弹指向目标错误，南非多名富翁一夜破产等。苹果乐园的发起人 CK 主张法治，曾发帖表明要均天下的富贵，但是五年前该黑客组织突然销声匿迹，传 CK 因受通缉而出家避祸，其组织因此解散。天哥轻蔑地笑了笑，五年前 CK 就已经成名了，如果眼前的年轻人是那个著名的黑客，那他五年前的年龄大概只有十二三岁啊。天哥不相信一个十二三岁的儿童能够震动黑客世界，那样的情节只会出现在文艺小说里。天哥对年轻人点了点头：行，果然有点小王八之气。 哎哎哎，怎么这么不开面啊？啊，在周庄看守所得罪了我们雷少爷，可是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啊。啊， 其中一个像大哥的人喷着冷气说着。 年轻人挤进了四个人中间，吐掉了嘴里的糖，掏出了一副眼镜戴上，手里握着一端磨尖的牙刷，颇有几分不良年轻人的模样。他指着天哥说： 孙子，今天不打得你满嘴找牙，我就不姓雷。 四个大手面面相觑，没有立即动手。天哥微笑着说：是挺雷的。年轻人挥舞着牙刷大叫着： 你们上，谁第一个把这个孙子揍趴下，回头我叫我们家老爷子给他升职。 四个打手的脸上有了愧色，又互相看了看，才向田哥扑了过来。田哥早就看出来这四个人都是混江湖的狠角色，而他们却都心甘情愿地自降身价，所以这个年轻人的家世非富即贵，只是不知道年轻人犯了什么事，居然用钱都不能摆平，要被关进了看守所。天哥没有时间再思考这些，因为四个打手扑过来了。不过对于受过专业搏杀训练的田哥来说，四个人的江湖路子虽然狠，但是却是漏洞百出的。这短短的一分钟不到，四个人就都倒地不起了。不过田哥也是挨了几拳几脚，嘴巴带血了。威胁解除之后，田哥开始思考了。那个刑警大队长孙长化坚持把他关进这间监室的目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借刀杀人吗？可又不像。这个年轻人就是个被惯出毛病的二世祖，那把他关进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正在这个时候，年轻人突然高举着牙刷，尖叫着进行自杀式的袭击了。天哥闪身让过，顺便在他的后腰上踢了一脚，尖叫声突兀地停止了。天哥喘着粗气躺在床上，不再想把他关到这间监室的目的，开始思考别的问题了。房间里的其他五个人横七竖八地落在墙角，呻吟声不绝于耳。天哥啐了口带血的痰，觉得自己蠢透了。七年的平静生活让他的体能下降了许多，高压下的分析应变能力更是大不如前了。其实在刘寿元交给田哥钥匙时，他就该想到周圆圆是因为这把钥匙遭遇的谋杀，而在田哥回到家安市之后，不管那个年轻杀手还是后来的老少组合，穷追不舍的目的大概也仍是这把钥匙。至于周圆圆，张良是应该没从他那儿找到钥匙，不然不会费事制造周圆圆失踪的假象。周圆圆的西藏之行根本就是在转移某些人的视线，所以这把钥匙就是连接着一切的线。那么这条线上的牧民刺松一家及大佛光寺的洛桑又与周圆圆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呢？还有刑警队长孙长化和神神秘秘的周子祥，以及眼前的这几个莫名其妙的家伙，与那把神秘的钥匙又有什么关系呢？又或者毫无关系，只是巧合吗？田哥想到这儿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试图站起来，田哥随手抓起了枕头砸了过去，年轻人应声而倒。没有碍眼的人，田哥继续思考卓林拉日雪山之行中周圆圆的那些怪异的举动。或许周圆圆从进入黑光峡谷后就断定自己凶多吉少了，是因为早就对张良石有所怀疑吗？周圆圆做出与田哥接头的假象，试图迷惑要杀他的人， 让那个人无法判断钥匙究竟在谁的手上，但这并没有能保住周圆圆的生命。那句冬雷很可能是周圆圆临时想出来的，所以刘寿元在听到冬雷的时候才会有那种不明所以的疑问。而杀手之所以没对田哥下手，是因为还没有找机会拷问钥匙的下落，所以才会有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至于刘寿元的死，或许是阴谋的策划者已经得到了钥匙，所以决定杀人灭口，消除最后的隐患。这样的推理，事情的脉络就清晰了。可牧民刺松和许放公的死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恶劣的栽赃吗？那为什么不是赵虎和王亚雷呢？或者赵虎和王亚雷已出在危险之中了？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窃密》。 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 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穿上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窃密，作者田高希，演播爱宝然。 田哥心头一惊，因为这场阴谋而让普通人丧生，那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虽然田哥现在的身份也是个普通人，田哥指着不敢动弹分毫的年轻人说：戴眼镜装死的那个过来替我办件事情。年轻人闻言立刻把半歪在鼻梁上的眼镜甩掉，一副我不是戴眼镜人的模样。他的那几个打手相互看了看，最后把吓哭出声的年轻人推搡出去。年轻人贴着墙挪了几步，飞快地跑到门前向外大喊救命了。天哥点了点头，微笑着说：如此可教也，你们几个不用我教了吧。天哥说着又转过头看向年轻人的打手们，他们惊慌了半天，终于明白了天哥的意思，忙连滚带爬地跑到门口，扯开嗓子拼了老命地大喊救命，就仿佛与他们同处一室的是恐怖片里的恶鬼而非人类。吵什么吵，吵什么吵啊，不知道别人还睡觉呢吗？对面监视里有人吼着，附近的监视则响起了砸门和拍墙的声音，犯人们都被那鬼哭狼嚎的呼救声吵醒了，他们念咒般的传递着一句话：是104室，并且从门上狭小的窗口向外张望着，那一双双兴奋的眼睛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像一团团的鬼火。值班的看守拎着警棍挨个门的敲，警告犯人不要闹事，犯人们却都像中了邪火，越敲越兴奋地嚎叫起来。天哥皱起了眉头，对年轻人和他的打手们断喝一声：停！门口的五个人立刻噤若寒蝉，看来你们的人缘可不太好啊，啊，这么多人等着看你们翻船呢。天哥这么说的时候，那几个栽了面的打手眼中恶光涌动， 但位于天哥绝对压制性的拳脚始终没敢上前。小警察意识到不妥， 雷毅，刚才是你的打手们在喊救命吗？啊，怎么回事啊？不知道现在是几点呢？ 别以为你有个有钱的老子就可以嚣张， 我告诉你，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这个面孔还带有几分稚嫩的警察严肃地说着，可最后的那句话却让田哥笑出了声音。小警察也意识到了不妥，又加上了一句， 啊，对，天不罚你们，还有我们人民警察呢。 我知道错了，随便欺负人是不对的，我以后一定改。 雷毅说着回头望了一眼田哥，哭出了声音，一脸受到了天罚的凄惨的表情。雷毅的表现让小警察惊诧不已，差点以为认错人了。天哥从床上跳下来，漫步地走到了窗前。雷毅和他打手们立即站在墙根，让出了路，退回到监视的最里面。天哥没有理会他们，只对窗外呆若木鸡的警察说， 同志，麻烦你去找一下领导，就说我有重要的线索要汇报。嗯， 等一下，就说是保管箱的事情。田哥的话音刚落，窗外立即换了个人，周子祥阴沉着脸站在了对面。嗯， 你知道保管箱里是什么？ 周子祥问。田哥一愣，他居然没有听出周子祥是什么时候来的，或许周子祥一直就没有离开。 嗯，不知道，我是想提醒你们，许放公死了，赵胡和王亚雷很可能也有危险。 田哥的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他能想到，警方怎么可能会想不到呢？果然，周子祥的脸色更加的阴沉了，眼睛里几乎能够喷出火来，恨恨地说， 还用你提醒吗？我们早就派人保护了，你呀，还是好好的想想清楚，跟我们警方合作，为国家做点什么事情吧。给他关单间，谁也不许进。还有，这一堆把看守所当宾馆的垃圾，全赶出去，浪费国家粮食。 周子祥转身离开之后，田哥被押送往禁闭室。沿途的监视传来了阵阵的掌声，仿佛在欢送英雄。田哥没有理睬他们，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英雄。禁闭室里漆黑一片，田哥在床上躺下，长出了一口气，心情又沉重压抑起来。周圆圆失踪了，他无能为力，现在刘寿元又死了，他依旧是什么忙也帮不上，而且还被人牵着鼻子走。眼看阴谋一步步扩大，却毫无办法。也许是应该跟警方合作呀。可是这个念头刚涌起，就被田哥否定了。如果可以跟警方合作，相信国家、相信党的刘守元怎么可能不报警呢？这就是说明，警察队伍里出现了问题，让刘守元无法相信。田哥翻身躺正了，脚心相对，双手叠加于腹部，呼吸渐渐的悠长。在解除了高度的紧张之后，他终于睡着了。外面看不到阳光，阴暗的走廊里时而响起喧嚣，时而寂静无声，又有脚步声慢慢的走来，放下食物后离开，好似经过了无数的岁月，时间仿佛已经消失，警察像是把禁闭室里还有人给忘记了。 天哥在黑暗中眼观鼻尖，一手扇中，呼吸依旧悠长，只是他自己知道，其实他快无法压制住心中的焦躁了。外面应该只过了五天，但是天哥却感觉时光被放大了无数倍，比在特种部队受训时那段最难熬的日子还要折磨人。在这五天，天哥想了很多，关于周媛媛和刘寿元的死，还有如影随形的追杀，他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想到了，甚至于猜测集团在西藏亚东的大项目下马了，集团需要一个安静的替罪羊。于是刘寿元被害了，当然这只是无数荒诞猜想的一例，连他自己都觉得可笑，那可是过百亿的大项目啊，不是随便就能终止的。冷静的头脑，坚定的信仰，似乎都在七年的平淡生活中磨尽了，只能在更加残酷的环境中才能再次浴火重生。天哥再次忍住站起来的冲动，把填满脑海的杂念全部扔了出去，虽然知道被困在这里对自己非常不利，但他能做的只有等待。天哥相信那个阴谋的策划者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出去，因为那把钥匙在警方手里，还因为想打开银行的保管箱并不那么容易，就算那个阴谋的策划者与警方中的败类沆瀣一气，能够拿到物证钥匙，那么他们还缺一把银行的钥匙。就算银行的有关人员屈服于淫威交出了钥匙，那他们也还是打不开保险箱，因为没有开箱的密码，除非他们强行破坏保管箱。但对于一家异常重视客户隐私的企业性质的银行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银行保管箱的业务分为 A、B、C、D、E 五个等级，除了在各分行大堂的保管箱外，其他四个等级的保管箱业务都在总行地下三层的保险库，那里戒备森严，各种先进的防盗设施仿佛科幻片里的场景。天哥曾陪一名客户进过银行的保险库，见识过层层设防的阵势，也了解了一些银行保险库的规程，那是不亚于国际一流的贵重品保险库，而且就算是全副武装的保卫人员，每次进出保险库也都要进行全身的检查，以杜绝内盗的现象。甚至于客户如果忘记了开箱密码或遗失了钥匙，必须拿户口簿和当地派出所的证明材料，以及在两名或两名以上的户口簿上的家庭成员的陪同下，银行才能强行破坏保管箱，取出里面的保管的物品。如果警察以办案的名义要求打开保险箱，那必须由警方和法院及当事人或当事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在场才能打开保险箱。如果遗忘了密码，那么解决的办法同上。天哥相信阴谋策划者为了得到钥匙不惜杀人，那就一定是不想保管箱里的秘密曝光，所以不太可能会走正常的程序。在警察与法院的人的眼皮子底下打开保管箱，而田哥是刘寿元生死委托保护钥匙的人，在外人看来，他应该也知道密码才对， 但是保管箱的密码是什么呢？天哥记得刘守元把信封交给他的时候说过，密码在信封上，可他试过，信封上的密码是银行储蓄卡的密码，但除此之外，刘守元并没有告诉他其他的密码。那么密码会是什么呢？天哥想到周圆圆让他转告刘守元的那两个字，东雷，变成拼音是汉语拼音的东雷，按照拼音字母顺序编成数字是4151471259，但是这个会是密码吗？已经过去5天了，那个阴谋的策划者还没有把它弄出去，难道说对方早就知道了密码了吗？这个念头一旦生成，便再也无法消除了。天哥坐不住了，他呼吸变得紊乱急促，他睁开了眼睛。正在这个时候，走廊里响起了直奔禁闭室而来的脚步声。天哥深吸了一口气，将杂念压下去，重新摆好瑜伽秘术打坐的姿势，做出一副心静如水的样子。禁闭室的门开了，仿佛能灼伤人眼的强光照射了进来。天哥脸上无悲无喜，如老僧禅定。是周子祥的声音。天哥，恭喜你，你的犯罪嫌疑被洗清了，出来吧，免费食宿的好日子过去了。天哥没有立即睁开眼睛，他站起退回到黑暗中，冷笑着说，想抓就抓，想放就放，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你别太得意，居然会有人替你洗清嫌疑，开箱时还必须要你在场。周子祥的声音透着愤恨，让天哥有些莫名其妙。周子祥原地踱了几步，又说，刘守元存在银行的保管箱，我们不知道密码，打不开，我想他最后时刻把钥匙交给了你，你总该知道密码吧。想到了刘守元的惨死，田哥眼角一阵潮湿，他渐渐地适应了外面的光线后，眼睛慢慢地睁开了一条缝。天哥看着仿佛苍老了十几岁的周子祥，那双充血的眼睛像传说中的吸血鬼。天哥向前迈了一步，走到了光亮的地方，面带微笑地说，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周子祥气急了，不告诉我们你打算告诉谁？那些害死圆圆、害死刘守元的人啊，还是你根本就和那些人是一伙的？我早就看出你不可靠。周子祥那张脸在灯光下狰狞扭曲，闪烁着奇异的光芒。天哥看着周子祥的脸，他突然一愣，他觉得这张脸很熟悉，而且周子祥刚刚提到周圆圆时只呼其名，另外他俩都姓周，那么难道两个人是兄妹吗？于是田哥突然问，你妹妹的尸体找到了还没有？哈，周子祥没好气地回答，随即明白了，冷冷地哼了一声说，跟我走，现在保险箱里的东西必须公开，罪恶必须得到惩罚，然后你也要为你的莽撞无知付出代价。签字领回自己的物品，天哥发现竟然有刘守元给的那张银行的储蓄卡。在离开看守所的时候，高墙外停着十几辆豪华轿车， 田哥一眼便看到了那个叫做雷毅的年轻人。他穿着干净整齐的衣服，规矩地站在一个中等身材、面目普通的中年人的身边。田哥刚刚走出大铁门，雷毅立即对那个中年人说了些什么。中年人迎了过来，他身后跟着七八个人，个个如临大敌。田哥认出来了，有四张熟悉的面孔。田哥不想理睬这些人，但周子祥却站住了。雷一鸣说：“我叫雷一鸣，是雷毅的父亲，你就是田哥吗？我的那几个保镖都是你打倒的？”雷一鸣说着，似乎不大相信。雷毅在他的身后探头探脑，又变得没有一点稳重气了。田哥点了点头：“嗯，是啊，怎么，有事吗？”田哥不温不火地说着。雷一鸣一把把雷毅拉到了面前，对田哥说：“我这个儿子不大懂事，给你添麻烦了。今天来是叫他给你道歉的。另外，我想聘你当我们公司的安全顾问，月薪1万，合同已经立好了，待会儿你签个字就行啊。”雷一鸣理所当然地说着，似乎天哥一定会同意他的安排。“不好意思，麻烦你让开，我还有事。”天哥说着再次回头看周子祥。周子祥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上前一步开口说：“雷先生，很感谢你对我们警方工作的支持和替这个家伙洗清嫌疑，但是现在请您让开，我们得执行公务。”雷一鸣让开了路。“嗯，那好啊，只要你想通了，天明集团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啊。”七八名保镖分列两旁，天哥从中通过，颇有几分上山入伙当草寇的味道。天哥没有任何的表示，大步向前，但他心中却在想，雷一鸣这种身份的人居然替他洗清嫌疑，这事本身就有些好笑啊，太令人怀疑了。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87.6，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